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今天講到高陽,好像很艱辛,其實一點都不是 在我小時候,高陽是港台兩地的流行小說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我父親那邊有很多以前上海搬下來的親戚那些姨婆、姨媽由於他們很多是清末和民初長大的所以他們對清朝的事他們聽他們的媽媽、老爸說開變成距離很近 甚至有些長輩的親戚在光緒年出生慈禧做太后的時候 殺戮君子,他們只有三、四歲,有記憶 所以高陽寫的胡雪岩、慈禧傳傳、謀率政變、考察 這班師奶、上海的闊太、一般大家閨秀出身的阿姨每個人拿著一本放在枕頭底 當時,一個是高陽,一個是金庸 看金庸多於高陽小小但看金庸、高陽的絕對不是另類、藝術、知識分子台灣更多因為當時隨著蔣中正先生播遷來台灣很多貴族、上流社會和軍眷對於高陽所寫述的那種 一個朝代的興盛和沒落,他們都很有感觸 高陽的不足,有些人當然跟曹雪芹的《紅樓夢》有些比較 他沒有曹雪芹那種用字或描寫去到這麼仔細 但也不簡單,譬如在胡雪岩的第一章 他隨便去講一個人 隨便拿四樣古碗出來長元方便不一長的就是黃玉濟的蕭元的大明宣德連濟的釋率冠方就明朝開國公元勳除非祖蒙遇賜得免死的鐵勸扁的康熙年所製的葫蘆器這些資料真是厲害其實這四樣東西真是像曹雪芹他不是 只是賣弄,只是整場戲中其中一個小節 但你一個小說家,隨便那四樣的古玩 你都要說出那個形象和典故這些不是隨便你說他抄書抄得出來的可能是他真的經歷過 或者他一些父輩,或者他曾經見過這些玩古玩的人 隨便我相信拿起紙筆都已經寫得出來我想這些是他的閱歷在他民國或年代成長的時候因為高陽杭州人原名叫許顏平他都已經在先祖乾隆至道光幾代人都是私禮全家去考試有功名 DNA、基因真是財氣中華 再加上他小時候在杭州長大,那裏有很多古蹟 那裏有很多康熙乾隆留下的世家 變成耳濡目染,他走出門口就是肇興、武紀元所烏鳳船 接著去錢塘官朝因為杭州在現代兩大才子,一個金庸和一個高陽 金庸也是,他小時候在康熙皇帝親提的祖屋長大 幾年前我跟金庸聊天 我說為何現在人們寫不出武俠小說呢? 就算寫也不好看因為寫這些小說無論是高陽的歷史小說和金庸武俠小說一定有一個環境金庸先生你小時候在這樣的祖屋長大一出來一走出房門 亭台樓閣,全部都有個氣氛,這個數上去六七代都住在這間屋,再加上工人,和你爸爸那些三妻四妾也好,教書先生也好 自小的工人背着你出去看元宵花灯，又跟你讲故事。一个小孩在这样的情形下，学问岂会不丰富。这个高阳一样，李汉祥一样，李汉祥是沈阳人，但他在北京入美术学院。 他画画，但是一得闲40年代就去天桥看人杂耍，游故宫。 走上去九大城樓，那裏有一個閣樓，看當時滿清殺人、鬼頭刀、凌遲處死、手術刀的刑具，對這些中國的文史有第一手的感受。現在是沒有的，各個城市西安、南京、上海都建得好像將軍澳一樣，那些小孩在那裏大。 是沒有感覺的但是高陽除了經歷民國、清末的事情當然他沒有經歷但其實他多得他媽媽是大戶人家出身雖然文化程度不太高但他聽很多清末時代的大戶人家的日事 根據高陽的好友所憶述，他說高陽年少時不停聽他媽媽在說以前清末時的狀元、富戶、才子、將相等故事。 耳濡目染之下，我相信很多小說家、說書人的基因已經在他童年時在他媽媽的灌輸之後。現在有多少個媽媽或爸爸會跟你的子女說這些歷史故事、舅父也說、叔也說、工人也說。 我小時候1965年7歲，我媽媽帶我回杭州。 在黃龍洞那裏，當時未文化大革命，還保留很多以前的習俗。那些杭州人一般吃完飯，週末出去黃龍洞有個茶居，在那裏砌中茶，然後吃西瓜，一個時候暑假。在那個茶館上搭個台，就有個說書人在說什麼？就說惡精中惡卷。整個茶館的人在聽。 潑扇鴉雀無聲， 說書人講到岳飛槍挑小梁王，說到岳母自治，有時習伴一些幽默，下面的人一場哄堂大笑。這些我小時候感染到民國殘留的文化氣氛，現在沒有了。 你可以想像高陽、金庸、細個在這些場所和在這些環境裏聽多少故事，現在沒有了。所以為何中國文化死亡一向都說沒有，沒得成全，這些不是在書裏看回來。除了沒有了一些父輩、長輩傳承這些民間或者一些說書的故事之外，整個社會對文人、小說家的態度 都不同了，因為高陽的成名是要多得聯合部，因為老闆黃剔吾在他台戲，沒錯，因為當時這些護治老闆很尊重文化人，見到高陽有學問，你幫我寫吧，你寫就不用上班了，還給最高的稿費，要支一年的稿費，但高陽拿了錢就拿去喝花酒，白蘭地威士忌無所不歡，一喝酒就逢飲必醉，有時不交稿，但老闆關注。 當時黃老闆不只是透支錢給他，外面欠人的錢幫他還債。這些真是有時孟常君之風。我自己編劇腦，我心裏都很容易代入高陽。如果有個這樣的老闆對我，我真的嘔血都會寫最好的稿給他。那時候這些用什麼民政府、民康處撥款，這些民間的富豪敬重文化。他又不跟你 高陽無親無故，但看過你的書知道你有料，就養起你。如果你想像，如果沒有黃老闆聯合部的黃老闆， 怎麼捨得出高陽？ 高陽後來也是不是私生活的問題，他真的喝酒喝到放蕩老倒，死得很痛。 他好像古龍一樽樽XO倒落口，這樣當然死了。 網絡8比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現在看金融武俠小說,了解中國文化 高陽的歷史小說,了解中國歷史 兩位都是才高八斗,這些神級的人物 當然路數風格也不同但我覺得如果要了解近代三百年甚至中國文化高陽金庸的作品是必讀的至於看多少本見仁見智但一定有所涉獵高陽的作品真是無所不包但我自己偏好寫近代多過 遠古一點我會喜歡看曹雪芹的清朝、明朝之後再講提刑、漢代、唐朝我覺得陌生一點不過這些是喜好的問題高陽是否全部完美呢又未必他寫得比較失敗的本就是《粉墨春秋》講汪政權在 他的上台前后这本小说一看觉得高阳写得奇奇因为整部小说是根据记者金鸿伯所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不要说抄他是参考了那个回忆录然后加上想象放些对白下去但这个写得有瑕疵为什么有瑕疵呢 因為裡面說汪精衛的夫人陳碧君叫她老公的對白叫邵明 因為汪精衛字邵明 其實如果了解的話 陳碧君不會叫她老公做名叫邵明 反而叫她做四哥,不是迪波拉叫謝賢 因為汪精衛在她汪家排行第十 但她因為有 兄弟姊妹眾多他兒子那邊排第四所以家人全部叫做四哥包括他老婆所以高陽在裏面說陳碧君叫他邵明前邵明後這個考據不足但這個是我這麼久捉到的唯一一個錯其他都捉不到因為這個學問實在太大 《粉墨春秋》也寫得好《發行》比較少一點因為這本屬於高陽作品裏不是那麼成功的一部沒有胡雪岩的比較多另外有一部我也沒有看過不過聽人說叫《恩怨江湖》說的巧好像有些重複所以不是很受歡迎 裡面都是寫一些青幫裏面的小人物、江湖恩怨、一些不倫之戀、徒弟和師娘之間的一些畸戀的故事高陽下筆選寫有什麼標準呢他喜歡寫才子喜歡寫名士當然亦不被帝王掌上但他有一樣絕對不捨 太平天国他说洪秀全、杨秀清这些是属于匪贼不入流他写他们的经过是整污了他的笔他不是不知道他也有考据有些人说快点写个太平天国他拒绝下笔不写无名之辈下笔不写血腥残酷那种仇寇 這些亦是一個文人的風骨當然如果高陽可以活多十年或者寫得多一點這不只是中國文化的收穫也是世界遺產其實以他的產量和背後有黃老闆的支持應該他不錯的生活晚年應該都不用那麼 這麼淒涼但喝酒過多就算黃太黃兄吳的老婆買了一間屋給他買了一間屋他依然在家裡類似家徒四壁讀書人應該懂得理財還有高陽寫的舊詩也很好我記得在二十年前牛津大學金庸做訪問學者 當時有一班香港學生、大陸的留學生晚上跟他聊天剛剛傳來高陽小小的學生金庸先生你對高陽認不認識高陽先生我跟他打個動向大家都在行追影 那么高阳的学问、本事非常好他写的历史小说我觉得这个学问很大怎么我对他非常佩服我记得现在金庸不会这么说话那晚是六月多那时候牛津的校园花香、草 月夜有些蝉声茶先生那时候不太老七十不够他来香港的时候我也有跟他见面常常见面谈谈当时这个历史那么这个高阳他对这个历史他这个很有独特的见解 我讀他的書我覺得非常佩服這些真是互相欣賞到現在沒有這些人文化界互相冷嘲熱諷槍打出頭鳥這些惡行今晚時間差不多明晚11點光明頂再會